以前我认为最心酸的爱情，莫过于在最没有能力承诺的年龄，碰到了最想承诺一生的人。可是现在却觉得，最美好的爱情也许是兜兜转转了很多年，我还在这里，他也回来了，而对方说，让我们从头再来，余生多指教。 孤独是一种奢侈，当初心底某个位置人会陪着思念奔驰，突然间好像时间停止，那是我们发过的誓，想想是多深刻的事，如今一件件都成为历史，那些泡沫，那些成为真实，我们的故事不用千字文字，泛黄相册里记录年少的痴，从一开始已注定我们这那是不同人生真为实，我们的故事没有人能复制，一人一世界陶醉各自心思，青春消失皱纹里刻满百感交集，此时为时定格我们的历史，我那是我们发过的誓，想想是多深刻的事，渐渐都成为历史。哦，那些泡沫，那些成为真实。

发现没胸的人才喜欢用力挤沟，大胸的人根本就不泄露给别人看，心存不轨的人才总把善良单纯挂在嘴边，真正善良的人总是希望自己是邪恶的小妖怪，缺爱的人才会整天炫耀自己的感情，真爱的人早就把日子过得很平静，弱小的人才喜欢去跟别人争辩是非对错，强大的人根本不在乎人家说什么。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。受了教训，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，不